喂，欢迎收听 My Radio 港珠澳第68集啊！今集啊，终于 full team 上阵啦，系啦，咁就有我啦，仲有边个喺度啊？ 简诺夫喺度， 有猫姐喺度嘅， 系啦，咁喺度，唔记得介绍自己添啊，我系二世祖，咁就今个礼笑咩啫？咁就今个礼拜咧，咁就好多。其实上个礼拜就请咗嘉宾上嚟啦，咁就有上个礼拜原本都准备咗好多嘢。咁澳洲又即系 Melbourne 就好不幸地啦，遭受恐怖袭击啦。咁就仲有就其实系啦，都发生即系同埋呢个叫澳洲嘅主流传媒终于爆出呢个叫中国喺澳洲就做好多呢啲叫做嘅。间谍 其实系在之前嗰两个礼拜嗰个 Four Corners 个节目度嘅，唔知道你有冇睇？ 冇睇 就爆呢单嘢出嚟嘅，系啦。 咁就只不过系帮佢做后续咁样。 个 Four Corners 嗰度系你可唔可以讲下系有边啲人？ 你哋有冇睇过 program 先？ 我冇啦，我冇睇过，但系我即系我知系讲嗰啲嘢咯，但系我冇、那个 Four Corners 嗰个节目我就冇睇到嘅。 其实呢单嘢点爆出嚟呢？我唔记得个女人叫咩名字，有个女人咧就喺美国俾人拉咗先嘅，就爆呢单嘢出嚟嘅。系、美国都发现佢间谍先嘅，因为佢周围去 invest， 周围去买啲重要资产就成，咁美国佬就觉得唔对路啦，就查到嗰条友原来系间谍嘅，周围买嘢嘅。 那個講補充就嗰個女人是華籍女人啦嚇， 係啊，華籍女人， 係啦 係 啦 係啦，咁就因為佢就發現咗原來有間諜喺澳洲咁咯， 所以 因為佢都有投資喺澳洲噶嘛，係啊， 所以就博翻嚟呢個叫做即係澳洲 investigate 咁啦，係咯， 係啦。 OK， 咁 系啦，就博翻過嚟咯。咁跟住就講翻，我唔知道你仲知唔知Sam Da嗰個咩？ Sam Dastery 一个工党议员，其实而家佢就即系工党上， 哇！跟住撩下撩下正、哦，而家撩到佢咧，收嗰、那个姓王嗰人咧，想攞 PR 嘛， 咁啊收佢钱嚟做省， 收佢钱就 提名， 嗰、那个 Sam Dastery 咧收佢钱咧帮佢申请、哦，跟住而家查紧、哦，早两日新闻卖系啊， 咁其实 Sam Dastery 是什么人呢？即是他是一个印度裔的叫 MP 咁啦。 左交。 是啦。咁他除了是左他除了是左他除了是左交之余呢，还是现在澳洲工党所扶植的明日之星。咁为什么明日之星法呢？你记得我们上几个礼拜就讲话他无啦啦走去条大街，即是 Right Row 那个 auction 度踩场㗎嘛。咁就又喺度无啦喺度闹放盘嗰家人啊，做乜喺度即係 contribute 到炒楼咁样㗎嘛，跟住之后基本上係个个话佢白痴咁样㗎嘛，係啦。咁就即係同埋其实佢之前都 佢个人都好柒嗰隻 Mr. Bean 咁㗎呢条友嘅样。 佢啲头油多过香港众志嗰、那个多过香港众志嗰个女仔。 应该多过，应该多过。 咁就即系另外一样嘢，其实佢即系 Sam 未即系未俾人捧做明日之星之前咧，佢旧年都俾人都俾人话佢收受政治捐献啦，系咯。 系啊，但系而家呢单佢大镬，收人钱帮人哋搞 PR。 共 啊，唔知呢单就搞成点啊？ 共即系共谍呢单嘢，我哋即系阵间再讲啦。咁就嚟咗呢个叫做。今日呢、這个即系阿简诺夫，琴日我同你食饭啦，咁就 系 我哋讲紧就即系其实我哋食饭嗰阵就其实讨论今日有啲咩讲啦，咁就其实澳洲嘅国债咧日金已经达到呢个5000亿澳纸咯，系啊， 哦系有史以来最高啦，吓 系啦， 咁同埋应该系未到最高，佢仲expect 2020年咧应该去到600几又会，即系佢讲话600几咧，可能到时唔止啦，系嘛？即系个国债佢主要咧就系、是、佢话送咗边咧，佢话因为嚟紧咧都会系嗰、那个infrastructure 嗰个基建咧，同埋个国防开支会好大吓、 啊，要买潜艇系啦，啲潜艇没啦。 喂，我想问一下，既然你话国债咁厉害啊，点解仲系可以攞70个 mil 去 Manai 帮嗰啲难民嘅？ 咁就点解？因为佢你就咪讲过话，因为佢系间接系点啊？利益输送咗啊嘛，系嘛？ 怀疑利益输送啦，大佬，唔好讲到咁实，唔想俾人斩头，系啦。 咁你咪你详细你讲下系点啦？因为我唔系好清楚，你就 唔系呢单嘢系咁样嘅。咁咧，因为自从爆一单国债啦，跟住咧无端端已经国债累累，咁佢又话无端端咧国。讲咗国债呢单嘢之后咧，就第二日就话要俾70 million 嗰、那个系 Man New Island 嗰个叫做，咁 Man New Island 即系咧啲难民住嘅地方，就要帮啲难民咧就settle 系啦， 系啦，咁啲人咧就喺度嘈话，其实嗰度都系得翻千几个难民，点解要用70 million 咁多？咁后屘俾啲传媒撩下撩到咧，原来有20 million 咧就系俾呢个人道律师费。 因为之前啲即系其实我哋节目都讲过好多次噶啦，澳洲譬如你系政治难民，你唔喺澳洲本土嗰度接受呢个叫调查同埋盘问噶嘛，佢喺澳洲外海有几个岛咁样啦，去即系去基本上去即系审理呢班友啊，同埋处理啲咁嘅申请咁样啦。咁就其实事源就系喺几年前啦，咁就有一班难民就叫做即系。觉得岛上面嘅条件唔好，佢哋俾人即系呢个叫即系对待得差啊，同埋即系有关 Wilson Security 事嘅 Wilson Security 嗰班友啊，即系成日揼柒佢咁啦，咁就即系 Wilson 系咪新鸿基 嘅？系新鸿基嘅，系啊。咁就即系叫咁就即系有班啲咁嘅叫做呢啲叫 left lead 啦，即系左交嘅精英分子咧。咁就即系呢个叫觉得呢个叫发觉滥财嘅时候到啦。咁就代表呢班友去同政府打官司咁咯。咁政府后屘咪输咗，咁咪要俾呢70 million 去搞呢班友咁。 但系点解律师费都20 million 咁犀利嘅？ 你知律师系即系律师系可以收几贵噶啦，咁就即系 间嘢唔使执笠噶咯，本来唔系话破产定清盘噶嘛，呢间律师行 系原本就系话佢过度扩充，佢个 franchise support 唔到佢，因为个 franchise 根本就唔够生意，咁就准备执笠噶嘛，咁而家咪即系叫政府 bail 佢哋 out 咁样咯，系啦，咁就 政府间接帮。 咁就呢个 government debt 咧，即系除咗简洛夫所讲嘅，即系叫做起好多基建啦。咁有咩基建咧？咁就包括呢个叫你知呢个南北一家亲啦，同埋即系呢个西隧啦，系啦，即系雪梨有几条 highway 啦，系啦，同埋呢个雪梨新机场。咁其实你其他地方都有一扎基建咁样咯。仲有佢另外一个 mention 嘅 point 咧，睇翻资料咧，就系、是、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即系我哋之前节目都讲过话，邮局佬一年收500万人工啦。你知唔知 A、B、C 个 M、D 收几多钱人工一年？估下， 唔知啊， 90万。 我谂 系啦，90万， 九十万， 知唔知啊？ 90万又唔系好多啫。 系啦，咁就即系佢呢度就话，即系呢啲都系呢个叫好，即、就、系、是、令到国债高企嘅原因之一啦。系啦。 即系咁，你90万都唔系好多啫，你相比起邮局佬， 系啦，咁就咁就其实你觉得国债2020年会即系其实你而家2017啦， 其实你好简单，我之前都讲过，你想减国债，你个 negative gearing 嗰度 cut 一半好唔好先？即系你我唔赞成全部 cut， 你即系你冇理由 unlimited 噶嘛。你因为一年净系 negative gearing 都几个 billion 啦嗰度， 唔系似乎呢个议题个阻力好大嘅，即系提好多都提咗出嚟嘅，但系可能 记得你 嗰啲 politician 就系根本就系、是、系咯， 记得你嘅者， 同埋你越有钱呢、這个即系、就是、你个 negative gearing 系摆明系一个劫贫济富嘅嘢嚟噶嘛，咁、啊、你咁多呢、這个。政党入面好多嗰啲有钱嗰啲 lobbying 噶嘛， 最主要 lobbying 就系嗰啲金主啫，同埋啲地产佬咧 lobbying 噶嘛，系啊， 你所以其实呢个取消或者减呢、這个gear 系好多次嘅，但系都提唔到上去嘅。 喂，但系其实你谂下，其实根本呢个就系个毒瘤嚟嘅，我觉得全世界都冇好似澳洲咁 negative gear 咁犀利。 系咯，系咯，即系其实呢个系好不合理嘅政策嚟噶嘛。有乜理由你系 你有钱就可以扣多啲税， 俾得少税吓，越多楼嘅人越俾得少税咯，即系会系 offset 咗佢本身需要俾嘅税咯，所以咪系咁咯。 即系你贫富咪越嚟越犀利咯，系啊。 佢 negative gearing 之余，但系又冇租务管制，咁咪即系玩死啲穷人咯。 系啊，其实 唔系同埋有一样嘢咧， 咁鬼都系咁啫嘛。 同埋有一样嘢咧系好大镬嘅，点解咧？因为其实你嗰、那个系。其实呢五六年咧，嗰、那个国债系一路系上升，一路上 升得升得好急添，系啦， 因为系咁升嘅。但系你再睇翻咧，喺呢五六年咧，其实呢个澳洲嘅经济咧系即系点啊？即系佢个收入或者个经济系都系叫做好少几好嘅喎， 0.1%。 系啦，咁好嘅經濟環境，失業率好低，同埋嗰個你嗰啲 stamp duty 啊、賣地印花嗰啲税嗰啲收税收咧，佢都係收到好多噶嘛，同埋係嘛？咁但係喺呢咁嘅環境，如果國債仲要上升嘅時候，咁如果你而家喺即係其實你都知，而家個成個國際環境，美國加息咁樣嘅，咁嘅形勢之下，你可能嚟緊一兩年嘅經濟咧，係全球嘅經濟嚟睇咧，係會有 downturn 噶嘛，會即係你唔可以，未必係，就算唔崩潰，你都係會。减慢放慢咗。 但 系问 题系，如果佢咁落去咧，嗰、那个 Triple A rating 就好大镬，咁会影响个金融系统噶。其实 唔系我所指到最大镬就系话，因你过去呢五六年嚟讲，你嗰、那个债竟然系上升嘅话咧，而你喺未来嘅时候咧，会仲更加大镬咯。如果个经济会系向下嘅时候，咁你到时你唔可能。你啲基建开咗，你唔可能停咗佢噶嘛？嗰啲嘢 咪等于政府个策略，咪要维持高楼价，引多啲海外买家攞啲钱咯，搵即系点讲？十个窿合咁盖咯，而家系 啫。同埋你楼价，你话你要维持个高楼价，你唔系你即系唔系话你话要维持高楼价就一定会维持高楼价，好多嘢系外在因素，到时会系 你 个 资金链 咪好大镬咯？ 仲有资金链 系啦， 系咪先？你资金 你个借贷成本。一定会大，一定会贵咗。点解？因为美国即系如果美国加息或者全球嗰、那个， 佢觉得大陆系 unlimited 印噶嘛？咁佢觉得大陆啲钱系 unlimited 咁印噶嘛 ？unlimited 大陆都而家都咩啦？都系开始有时即将收税啦。即系嗰啲全部都去向外嗰啲，即系嗰啲点啊？外流嘅资金都管制啦。 唉，管得几多啊？如果管到啊，嗰啲豪宅就唔会卖到咁贵啦。而家。 我觉得而家系 啫， 唔系我觉得而家系咩？唔系啊，即系唔系管得细，而系话即系佢成个措施睇到噶嘛，即系佢前嗰几年系咁放出嚟，放任出嚟，冇往管咁，而家佢开始有管噶嘛。咁你唔系你唔系你，我唔系话要去到零，但系会系减少咗咯，明唔明啊？你等于过去嗰五六年一路。过去嗰五六年咧，喺澳洲嚟讲，有条大陆嘅水喉一路咁样射住，但你突然间你收一半，你都死啦！你唔使话冇晒，你唔系我唔系要冇晒啊嘛，收你少少，你已经大镬啦。 梗系啦，大佬，你以嗱唔好意思啊，你两个倾得咁兴奋，我一定要插嘴嘅呢一句，即系OK 嗱，你知我三年前至嚟噶嘛？三年前其实我哋已经喺度屌紧鬼话，即系好多啲咁嘅强国发展商，好多强国地产经纪啲咁样啊嘛。三年之后再睇翻我三年之后之前睇嗰啲嘢，多咗即系基本上系多咗一倍以上。咁正如阿简洛夫所讲，如果 cut 一半嘅话，咁其实你 Chatswood 嗰啲地产街，你可以收。是不 是啊是啊，即系我而家睇到嗰、那个，譬如睇到嗰样嘢系，其实系几年前已经做落嚟嘅，唔系话而家水嚟噶嘛。佢嗰时投资先系几年前已经开起楼，点解有咁多楼起咗出嚟？系几年前已经做噶啦嘛。咁你而家系开始一收成，你几年后你咪系 当堂， 系咪先？ 因为 系啊，即系你唔 佢而家基本上而家起而家落成嗰啲系大概四年前嘅 off the plan 啦，你咁样计翻，咁你见你其实你嗱你两只嘢有阵时即系简洛夫少啲去唐人场啦，猫姐你系唐人场嘅大家姐嚟噶嘛，你系睇场噶嘛做系咯。你見到 我而家都唔喺唐場啦， 唔係啊，即係我講緊你平時出 Hurstville 啊，出嗰啲，你見到而家係你基本上每一個 mall 啊，起碼有三檔嘢係賣 project 噶嘛，咁你話 係啊，個個 Westwood 都有檔咁嘅垃圾，唔係 Veranda 都有， 起碼 揾條唐人黐線， 唔係三四每個 mall 三四檔啊，講緊即係 Macquarie Centre 三四檔啦 ，Chat 係啦，即係 Veranda 都有係咪應該？ Chatswood 每个摩三四档，咁 Chatswood 又 Chatswood Chase 又剩咁样，我谂 Chatswood 有廿档啲咁嘅嘢啦，因为连超级市场啊，即系人人超级市场入边都有三档嘅， 系啊， 吓咪买人人张雪人都有咁恐怖？ 系啊，即系佢诶门口有一档啦，入边都有两档咯，系啊。 哇！ 即系讲紧，譬如资金链断裂，咁呢三年正嗱，我哋 take 紧洛夫比嘅 example 系啱啊，即系崩咗两倍咁样。咁而家又即系系咯，咁你一收冇噶咯，即系你标打啊濑嘢，银行啊濑嘢，跟住之后嗰啲地产狗啊濑嘢噶，扑街噶咯，即系崩核地产核爆噶咯，因为你 地产核， 因为冇人接货啊嘛，系咪先？呢啲出名衰嘅 local 都唔要。 有个前嗰排睇个新闻都系话今年下半年嗰、那个apartment 个落成量系好多噶嘛，即系全部喺今年，即系今年下半年咧，好多 apartment 会推出市场嘅。咁其实就系推出，我就睇下推出完呢一批之后，仲有冇啦？ 大把， 即系仲 你唔使 咁你，但系我意思系话，你而家推出嚟呢批，你如果呢批卖唔晒，仲有一推出嚟，咁咪 ham 咯，系嘛？ 咁永续起楼咯，咁你要抬 GDP 啊嘛，咁咪永续起楼咯。你实有人要噶，系咯。咁啊，即系嗱，原本谂住讲第二啲嘢先嘅，不过即系要上呢个啦。咁就即系嗱，而家永续起楼啦。咁其实琴日伦敦发生咗一件好不幸嘅事件啦，有个人就屋企个雪柜起火，系啦。咁就雪柜起火，佢就衰到咧就唔走去救，咁啊走去执衫，走去执完衫就同隔篱屋讲啊，我屋企个雪柜起火要走咁样咯，咁就好不幸地死咗17个罹难者啦，系咁嘅一件即系好 sad 嘅事，因为你睇到系啲人跳楼啊，就啲嘢烧到洋洋烂烂咁样啦。咁啊，猫姐，你觉得即系我哋节目最中意做楼盘传真嘅咧，即系唔系某台嗰啲楼盘传真啦，即系讲下我哋睇楼。见到啲咩咁样？你觉得 而家你睇下全 Sydney 几多？你我嗰日先上网 check， 哇 ，Greenland 而家都有几个 project。不过咁老实讲，我觉得 Greenland 啲料咧好过嗰个保利同埋个 PIA。哇 ，PIA 同埋保利啲料真系 玉 真系垃圾。 再玉湖集团啊，屌！ 玉湖集团系边个啊？ 玉湖集团咪 Eastwood Shopping Centre 个大业主咯，同埋 Miller Street 有几等嘢都系玉湖。 嗰啲唔系大陆嚟噶嘛？佢本身系喺度噶嘛？ 唔系玉湖系大陆嚟噶。 大陆嚟噶， 佢将大陆啲嘢搬咗过嚟办呢度公司啫嘛。 因为大陆起身，我发觉嗰啲大陆嗰啲 developer 咧，真系偷工减料到离晒谱噶。 点样偷工减料到离晒谱咧？即系发谱交墙咁样。 系咯，多年之前嗰个咁啦，发谱交墙啦，跟住系咯，啲门啊，样嘢都渣啲，厨房都渣啲嗰啲料。 你有冇睇过 PIA 啲嘢？ PIA 话渣到爆啦，佢嗰啲厨房嗰啲门咧，即系厨房柜嗰啲，好似系黐落去咁嘅，我睇过好渣批嗰啲嘢。 PIA 嗰啲 PIA 啲墙咧，我真系觉得发泡胶墙。你睇 PIA 边度啊？你睇 North Mid 嗰个啊嘛，系咪啊 ？North 我好似之前好耐之前睇个 Burwood 嗰度啊。 系啊，我就睇过，我睇过 North Mid 同埋睇过 Meadowbank， 系好恐怖噶，系啊。因为同埋 Castle Hill 睇过PIA。 系好渣 PIA 啲嘢， 系啦，咁就即系你觉得，譬如呢啲嘢着火咁，你会点咧？会唔会变咗即系会唔会变咗好似天津核爆咁样啊？ 核爆就唔会嘅，不过啲人为咗贪嗰啲学区房嗰啲幸福小家庭，要小心啲咯。 我谂人哋 新闻，喂，新闻都有报咗咧，佢话因为伦敦嗰个大火嗰单嘢咧，而家就可能即系有啲人开始关注啊，即系呢、這个有。关注咗呢度，而家嗰啲 apartment 嗰啲啲用料啊、含物符啊啲乜嘢，已经开始即系有啲人会唔会伦敦嗰单嘢喺度有就发生喺我即系呢个雪梨会发生 啊？所以我觉得买楼系唔应该贪学区房嗰啲嘅，即系你唔好系为校望啊！你都要睇下嗰层楼嗰啲料好唔 OK 嘅，大佬。 系 好多人唔使噶嘛，净系谂住投资跟住新楼哦，校望正咁就买。你买嗰阵时候都要睇下边个发展商噶嘛，啲人唔系嘅，求 X 期嘅，总之地点好就得啦。 咁你其实你而家争到学区房都冇办法噶，你见到啱我喺 group 度 post 咗啲 news 话，即系你而家基本上你 Ashfield 啊、Strathfield 啊、Burwood 啊、City of Sydney 啊、Ride 嗰啲根本就唔够学位，你入咗去就知道要跨区读书。 争嚟做咩？ 唔系仲仲有一样好大镬嘅就系话咧，嗱，我哋本身澳洲或者做之前以前啊，即系几廿年十几廿年前嗰时候咧，系唔系咁多 high rise 噶嘛？即系我哋住嗰啲平房噶嘛？ 系啊， 即系多数系嘛？咁系呢近呢十几廿年噶嘛？咁我有一样嘢觉得就系个问题就系、是、话，究竟呢度啲消防车咧有冇有冇咁长嘅云梯，或者有冇嗰啲人或者嗰啲点啊？即系如果啲咁嘅。多高层大厦发生火警嘅话咧，即系嗰啲咁消防员或者个设备或者佢嘅即系经验上边咧，救呢啲火。 喂，系咪好似试过 City 有一单？几年前试过一单咧，个梯唔够长，好似 好耐，好耐，好耐呢单嘢。 系啊。 因为譬如你好似香港嗰啲咁样，全部都大厦咧，咁你嗰个消防处可能佢一路嗰啲设备成日佢都系佢嗰个救火或者嗰啲， 喂一来啦， 连啊都系应对你啲多层大火啊嘛， 好老 实讲噶嘛。 喂阿简乐富啊，你架车入到去都好啊，佢而家咧起咁多新楼，啲路又 block 晒，分分钟架消防车未开到去，烧到变烧猪啊，大佬。 嗱咁讲啦，即系。你两位知 Leica 嗰啲喺边啦，系啦，你谂下 Leica 嗰啲咁嘅单程路 ，OK， 你好似阿猫姐咁讲，你 OK， 我俾你度起八层咁样啦，你个消防车根本转唔到弯入去，系咪先？ 咪系咯，起佢而家 block 晒啲路嘅，佢唯一起楼系咪先？ 所以系 你架车都唔知开唔开，你个消防车唔知入唔入到去，系咪先？ 所以就即系。如果听众是咁聪明买了啲买一啲咁嘅 unit block 系连电表都冇咧，咁啊唔好悭钱啦，咁啊记得要买家居保险啦，系啦，如果唔系即系 系啊，你冇用嘅，你买家居保险嗰、那个系 strata 嘅问题嘛， 啊仲 你都要俾 special levy 去整噶呢啲， 咁啊即系 系啊。 唔 其实你最紧睇下系边个起咩发展商咯、啊。你如果你嗨埋系嗰啲大陆嗰啲，你真系你贪地点冇得讲噶。 喂，系啊，讲开啲阿伯唔玩咧，话二世祖正话同我off mic讲开话，你今日系咪好似去到咩啊个杂货铺同老板吹个水系嘛？关于个阿伯文嗰啲佢啲嘛，佢觉得吓。即系呢个市场啊，澳洲呢、 這个，其实我就系、是、我同我老细讲，因为我老系啦，我同我老细讲话，喂，出边环境好恶劣、哦，即系周围炒人咁样。因为其实呢间杂货铺咧，就喺我你知我每个礼拜都去食一间日本嘢度食佢嘅 special set 咁样噶嘛，系啦。 你系咪 Neutral Bay 嗰度系？ 冇错啦，你咁。系啦，咁我每个礼拜日就去食佢哋个 special set 咁啦。咁今个礼拜就系呢个汤乌冬，再加三嚿寿司，再加炸腐皮，酿咗啲咁嘅秋葵入去，好正嘅。系啦，咁啊隔篱有间唐人杂货铺啦，系啦，咁就老板就83年香港移民澳洲嘅。咁啊，我谂即系咁老实讲，即系我帮衬呢间嘢差唔多三年啦，咁有阵时都同老板倾下偈咁样啦，咁就话喂，出边环境好恶劣，你啲生意点啊？佢话唉，好静啦，而家就即系好少，即系佢话即系好少人会，即系以前都有啲鬼佬嚟买一大扎嘢咁样，而家越嚟越少咯，变咗事多咁样咯，即系喂过日神咁样。跟住同埋佢就话Mossman。即系，因为其实嗰个位其实喺 Mossman 同埋 Neutral Bay 中间啦，咁佢咪话而家即系个区系一来就越嚟越少人啦，同埋起啲 apartment block 咁搬入嚟啲人根本就唔会买嘢噶咯，系啦，咁样咯，同埋啲 咁唔系好多强国人帮衬嘅咩？ 唔系啊，咁佢喺佢嗰个位冇乜强国人帮衬噶嘛，系咯，同埋就即系佢其实都讲咗一样嘢，就系、是、整路令到佢哋呢啲咁嘅地铺好伤咁样，系咯，同埋 但系最惨整路咧，佢又唔会有免租期嘅， 冇噶 ，City 好多铺就系咁执咗。 City 又系咁啦，嗰、那个叫乜鬼 ？Surrey Hills 都系咧，你知 Surrey Hills 佢哋嗰度拉出去啊嘛，咁嗰啲咪死晒咯，系咯。 之前有人抗议，政府都唔理喎。 杂货铺老板咪杂货铺老板咪话生意好差，好难做。咁好彩，即系佢做咗好多年都可以顶住咁咯。同埋佢就话佢因为杂货铺老板有咁多年，咁佢都话好识好多人。旧年买，今年冇钱 close 咗账户，系咯，即系旧年买咗，今年要 close 啊，冇钱，今日要硬食个 10% 咯，系啦。 就系咁。 咩？其实呢个情形都好似香港咁样，我觉得又即系都系嗰啲啊，点讲？即系个楼价高啦，高企啦，但系嗰啲小商户咧就好大镬噶咯呢度。 系救命！你小商户，你小商户大镬，其实唔单止即系好似唉开明名啦，阿颜生嗰间铺咁样嘅，系啦，咁就你你其实有单新闻，我哋今个礼拜都成日讲噶啦，你知边间 Sumo Salad 啦，系咯，即系 喺嗰间嘢咪呃称咋？ 唔系嗱，你唔好理人啦，唔呃称我唔出街食 salad 嘅，我觉得出街食 salad 系啲好笨柒嘅事嚟嘅，系啦，因为我夹菜食嘅啫，系啦，咁就。咁嗰间嘢咧就即系佢有十几间铺就喺Westfield 入边啦，即系全国唔同地方嘅 Westfield 啦。咁 Westfield 就喺 大商场啊，啲系 大商场啦。咁就 Westfield 就每间铺头起佢20-30% 不等咁样啦。咁佢哋基本上就系话而家 food court 一来就难请人。二来就系你知澳洲最低工资17.几咁样噶啦，人工已经占好多啦，所以就话其实 food court 系唔可以平嘅。佢即系阿简洛夫，你嗰日你回 post 都话你同上馆同我入铺食差唔多，咁点解我唔入铺食先？ 系啊，系咪先？即系唔系？即系我就话咧，好多人即系错过，哎，如果嗰啲商场嘅 food court 一定系食平嘢，你其实唔系嘅，嗰啲价钱就同出边啲街铺喺间餐厅食差唔多噶啦，已经。 唔系因为 Westfield 好甩水嘛 ，Westfield 好点讲啊？ 好系。 喂，仲有一样衰嘢， 斩到啲人一颈血。我都之前几集有讲过，本来我个朋友想喺 Penrith 个 Westfield 度开嘅，后屘就系开到啲 terms and condition 超辣，所以佢决定唔喺嗰度开啫嘛。 开咩？ 唔系，仲开又衰啊！佢听我讲埋先，佢一样就系话咧，你嗰啲铺头咧开咗几年咧，佢会要你装修啊，或佢你即系佢点解要装修咧？佢就譬如你嗰个约可能几年啦，生意又完咗之后咧，佢又唔系，佢又同你续约都得，佢又搬你第二个铺啊，第二个铺咁咪即系要装修过咯，系咪啊？即系由去由商场入边个 A 个位搬去 B 个位咁啊！你成日都见到噶，点解会搬咗嗰度咧？无啦啦，或者嗰啲 装修咧，你唔可以乱咁自己搵人装修噶，要用翻 佢指定你噶嘛？系啊，嗰啲好难诶，佢嗰啲我好多年前啊，应该系7-8年前咧，即系嗰阵时咧，喺 Paramata 个商场咧，即系识得个嗰啲咩即系做嗰啲 Chinese 嗰啲咁嘅 take away 嗰啲咁，唔系 take away， 即系喺 food court 入边嗰啲啦， 三送饭，三四送饭， 系啦，嗰啲啦，咁佢话俾我听话，成4,000几蚊一个礼拜租啊， 哇！ 边度区先 ？Paramata 啊 ，Westfield 咯， 哇！要啊 ，Paramata 要啊 ，Paramata， 我嗰个唔系而家。7-8年前，但你哋谂下要笔要卖几多嘢先执嗰4,000蚊一个礼拜啊？先啦，真 你未计人工、水电杂费系啊，好难。 有好多嘢俾嘅，有好多嗰啲咩 credit card 嗰啲乜嘢垃圾费 credit card 嗰啲咁未计落去。 系啊， 冷气费嗰啲， 垃圾费、管理费系啦，同埋保安费，保安费佢话要揾条友喺度系啦。 系啦系啦， 嗰啲即系我觉得系澳洲嗰啲，即系做啲小生意都好系好就好大镬嘅， 因为系咯。你个 fixed cost 太贵， 系啊，咁啊，特别讲埋带埋喺度咧，就系话点解即系而家佢我啱就讲开咩咧？讲开个国债嗰度啦吓，而家其实啱啱仲有嗰个 Telstra 炒人，炒1,400人 ，Telstra 炒1,400人系啦，咁就呢单嘢就礼拜二朝头早爆出嚟噶啦，开头就话炒1,500嘅，咁就礼拜三朝头早就确认咗炒1,400。咁佢炒就最主要炒我哋新南威尔士州啦、New South Wales 啦，同埋 Victoria 两个州嘅人嘅。咁人即係炒啲咩呢？其实我就会用国泰个例子嚟比啦。咁佢就炒啲啲 contractor 啦，係啦，即係一堆技工啦，同埋就炒一堆你知我之前做，你知我之前做 enterprise security 嗰啲嘢系 sell through Telstra 噶嘛，系咪？咁嗰阵 enterprise solution， 我以前即系同我一齐做嘢嗰啲人咧，就拜拜咗啦，系啦，已经系收 package 啦。 喂，我有听啲客仔讲啦，有啲做咗啲 telecommunication 啲客仔讲咧，话其实 Telstra 啲嘢咧好落后啊，即系佢唔系唔要人啊，佢次次咁样炒咧，炒完咧，即系因为有新技术啊嘛，咁佢咪请嗰批新嘅咯。 嗱系啦，今次咧佢讲咧就话炒点样炒千几人咧，因为咧就系嗰个 NBN 啊嘛，即系 National Broadband 啦，嗰度咧佢话啲技术咧系转咗，咁有一扎有一扎 job 咧系即系唔会再需要噶啦，咁咪炒千几人咯。咁但系佢可能佢喺某一度可能会请翻第啲人咯，吓。 其实 佢 请 第啲 人 好大镬，佢点解佢请第啲人？佢唔系炒，未必系请 local 啊，最大镬请嗰啲四五七啊。 四五七同埋佢最大镬系 用 contract， 佢用系啊，佢用 contract 啊，咁佢做乜都得噶啦，佢判咗出去系咯。 系啊系。 嗱咁其实呢度啲 Tales 就有少少类似我哋以前香港个大东电报或者香港电信咁啦，即系呢个系最大嘅即系个 provider 嚟嘅，即系个电信 provider。好多时候咧，佢啲。呢啲咁嘅大嘅电信商咧，大信电公司咧，加一排炒一大堆人噶啦，咁样系咯。 啊，其实 Telstra 最赚钱都唔系啲服务，系佢啲机楼赚钱啫嘛，佢租俾人啲。 佢 contract 出去啫嘛，佢 lease 俾人啫嘛，系咯。 系咯，最赚钱系啲 asset 啊嘛，系啊。 咁我就即系我琴日同呢个节目嘅另外一位监制啦，即系嗰位监制其实都唔出声嘅，系啦。大家都知边个啦，系啦，咁佢就讲话，佢嘅反应就系如下嘅，屌佢老尾，年年都系咁噶啦，炒咗一班换第班啫嘛，用系用 contract 吓，即系跟住之后啲 permanent， 即系佢啲 contract 咧，有阵时咧就懒好人咁将你转 permanent， 但系转咗 permanent 之后咧又话你废，咁咪出之后兜咗你咯，即系呢个系永续炒人嘅 Telstra 系，系啦，呢个就 系 佢俾我嘅 feedback。Telstra 都系咁噶啦，系啊，系啊。 但系似唔似国泰啊？即系似唔似国泰嘅炒人方法啊？你觉得？ 我 又唔系咧，又唔似，我觉得似以前大东电报局咁咯。 即系 香港电信啦，前身啦。 你知以前 即系以前佢哋叫 CNW 噶嘛 ，Cable and Wireless 噶嘛，即系最初系大东电报局啦，后屘就 Hong Kong Telecom 啦，再之后就 Cable and Wireless 咁样，系啦，佢哋就 Telstra 似佢，因为点解咧？因为佢都系即系佢嗰个 都系国，都系前，都系前国企。 系啦，同埋嗰个即系佢系垄断噶，最初系垄断噶嘛，大家都垄断咗嗰个 Telstra 都垄断咗呢度噶，后屘先至即系。分翻佢嗰啲系啦，咁但系佢本身请咗好多啲人，同埋嗰啲人咧好多好年资好高啊，好成嘅，人工又高咁样嘅， 三高咯， 炒极都有噶，嗰阵时香港电信都系噶，炒极都有嘅啲人， 咁啊， 佢系似咯，系咯，啊，咁仲有除咗讲埋电信差咗，仲有另外一个 Channel Ten 咧，又去咗个 Voluntary Administration， 即系呢个系叫做咩咧？清盘。嘅程序进入系嘛？ 喂，呢单嘢系点咩？有冇可唔可以解释下点解会无端端清盘？好似系咪有两个股东闹交？我睇新闻话 有冇人知呢单？ 我又冇清楚啊！我闹过 咁就咁嘅，即系呢个股东闹嗱，我必须理身，我好 hea 睇呢单新闻啊！但系总之就系有三个大股东，就其中一个就系阿梅毒啦，梅毒个仔啦 ，Rupert 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呢个花花公子 James Packer。系啦，同埋就系有另外一条友嘅，咁呢三条友我唔知系咪闹交啦，总之佢哋不能达成共识，再注资落 channel 听到啦，咁就于是就决定执咗佢啦，系啦，咁就 channel 你哋有冇睇电视嘅习惯嘅？你哋有冇睇电视嘅？其实 我好冇睇嘅，我好少睇， 系啦， 好少睇嘅，我睇 iView 嗰时会 嗱，我因为我屋企 ABC 咯，我会睇下嘅，即系譬如上次 Four Corners 嗰啲都有睇下嘅。 嗱，因为我屋企电视都冇嘅，但系咧，我根据资料显示咧 ，Channel Ten 咧已经咧系喺即系做啲比较后生啲嘅嘢，即系例如卡通片啊，青少年节目啊，同埋 Reality Show 系 Network Ten 做嘅咯，咁就。即系，因为其实你我睇翻啲分析咧，就系讲紧话，即系讲紧，譬如你话16至到40岁呢一个 age group 咧，好多嘢个睇嘢习惯已经同以前唔同，即系你都好难 expect 一个 millennial 咁会坐喺部电视面前咁会睇呢啲咁嘅嘢啦。而家好多人都譬如 Netflix 啊、YouTube 啊， 系啦，所以我就话。呢啲傳統嘅電視台咧，其實已經嗰、那個生存空間越嚟越細，因為佢有一個互聯網或者同埋嗰個即係好多後生，即係嗰啲可能啲老嘢會睇咯，好似香港睇無線咁樣會睇落去咯。但係其他佢都呢度啲電視又冇咩好睇嘅咧。 唔係好似 fit 係即係啲全總之係即係你抌咁多資源落去個 return of investment 唔喺度咁，你都要執噶啦，係咯。咁就有冇一 即系 点啊？ 咁我正话想讲，即系讲咗咁多嗰啲都系话，即系其实即系对澳洲个经济或者成咧，都系关于嗰啲嘢啦。咁即系话嗱，国债又高企，又炒人又成咧。啊，呢、這个净系好似净系旺咗个楼市咁样，呢几年都系系咯。咁、啊、但系嚟紧嗰啲咁样都系比较，我觉得即系比较负面啲。我睇落去对于澳洲嗰、那个 你唔系 经济前景。 之前我哋即系除咗 Network Tenny 啊执笠咁样咧，之前我哋。我哋其实都想讲呢个 topic 好耐啦 ，Fairfax Media 炒人啊嘛，都炒一大扎人啊嘛。咁其实你都睇到系即系传统媒体啦，嗰啲系陆续嚟紧啦，同埋你知就算系即系早几日啊，即系我哋其实我哋讲 Amazon 讲咗好耐噶嘛，即系讲 Amazon 准备入嚟，咁就啲本地 retailer 就 系啦系啦 系啦，同埋另外一样嘢，阿猫姐你可能有睇我 share 嗰啲新闻咧，你知有间英国嘅叫做fast fashion 公司 Top Man 啊 Top Shop 啊，澳洲嗰个嘢清盘啊嘛，有冇跟呢单嘢啊？你 哦，嗰间嘢 administration 系嘛？ 系啊，嗰间嘢都 我睇过，同埋今日我发现，我有睇一个新嘅新闻，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留意咧？ 点啊？ 就话因为而家啲人太多 online shopping 啊嘛，成日去咗试咧唔买嘢咧， 冇错啦。 而家开始想咧，想试衫都要收钱喎，系啊。 试点样收法？ 即系譬如你想试对鞋，你要俾$2。 咁扑街！ 买你都要俾钱，系啦。 咁扑街，好似我咁。 系啦，即系譬如好多人系私人买噶嘛，咁、佢就即系啲 shop 话，咁我冇理由俾你私人又唔买，整晒喺度，咁所以咧你试都要俾钱。但系我睇啲人话咧，原来而家连嗰啲买 skiing 嗰啲嘢咧，试嗰啲 skiing 咧都要俾钱噶。 呢个好耐噶， 系啦系啦，系咯系咯。 咁就 咁，所以话其实系应该 apply to 啊买其他嘢都应该试要俾钱咧。 咁食屎啦！我唔喺澳洲买，我喺第度买，系啦。OK， 下一条题， 咁咪搞死自己咯，系咯， 系啦。 OK， 下一条题咯， 讲喺度， 俾监制屌啦，扑街！ 唔系讲唔晒，我都讲唔晒咁多 topic 啊，可能好多 topic 啊。 嗱 ，OK， 嗱， 我计咗上个礼拜冇开波，咁今个礼拜咁啊， 唔系上 清翻啲旧年。 上个礼拜要公布厮杀啊，屌！咁啊，OK 啦，下一剂啦，嗱呢单嘢咧就阿猫姐，你可唔可以讲下你即系前一个礼拜，即系其实都系我第我嗱讲呢个 topic 之前咧，我一定要好兴奋讲一句，老师又中啊！咁老师点解中咧？今次就系阿上好似前三 好多集噶啦， 前三 六 集 之前。 我系唔 三 系啦，前三四集咧，咁我哋就讲澳洲中情局啊 ASIO 啊嘅前任嘅大哥啦，就荣休啦。咁荣休嘅宣言就系即系话好担心中国喺澳洲所进行嘅谍网咁样啦，咁就即系觉得澳洲政府一定要做啲嘢嚟处理呢一件事啦。咁就系咪前个礼拜 Four Corners 终于核爆啊，猫姐？ 咪头先讲少少啦，系咯，终于核爆啦，就爆呢单嘢，都系事源就系话讲个头先讲嗰个女人就系喺澳洲俾人捉，唔系喺美国俾人捉到，澳洲先至出声咯。即系其实我觉得系美国要通知澳洲， 点解澳洲情报通报系啦？ 系啦，其实唔系澳洲想做嘢，其实澳洲根本嗰啲议员都俾人收买晒噶啦，可能系美国佬逼佢哋，我觉得系。 嗯哼，唔系你就算你睇到即系今次 ASO 做嘢，咁就即系拉咗 Canberra 嗰个女人咁样啦，即系 charge 佢巡视间谍活动啦，同埋而家开始有人撩阿 Andrew Boat 收强国钱做嘢，有冇睇到嗰啲新闻？ 我冇留意 Andrew Boat，Andrew Boat 系收强国钱嘅咩？ 唔系 Andrew Boat，sorry，另外一条友啊，即系之前个 Trade Minister 讲错咗，系咯。 Andrew Robb 系 sorry 啊，系啦。 Andrew Robb 呢条友成日帮强国噶嘛，讲嘢都 系啦。 又我哋唔可以 racist 啊，中国你系好啊咁样啊，根本佢就收中国钱做乜？而家喺嗰个唔知咩 NS New South Wales 做咩 Chinese 唔知 同埋嗰个咩澳中贸易嗰个嘢，嗰个嘢咧就系 Julia Bishop 做副咩嘅， 系啦， 澳中贸易唔知乜鬼协进会啲咁嘅嘢啊嘛，系咯， 系。kind of 啦，系啊，个 Andrew Robb 啊嘛，呢个又系卖国贼嚟噶。 系啦，咁 佢以前好似系 Labour 噶。 Labour 系，咁就即系其实今个礼拜 SMH 咧就做咗个叫即系关于呢个 ALP 个 donor Helen Liu 咁样啦，系啦，咁就做咗个好好乸长嘅专题。 咁就呢单嘢就即系基本上系铺晒嗰啲咁嘅死人，啲咁嘅鬼佬去强国，即系唔系叫鸡嘅，去 view the web 嗰啲相啦，咁就即系督晒啲嘢出嚟啦。咁琴日呢个中国领事馆终于反击，你系咪话好似热血公民咁啊？ 好热狗、啊。做咗又唔认嗰条友，你系咪系咯？嗰、那个中国嗰个真系好嘅 cheap 啊，真系。 即系 啦。我哋好有钱，我哋嚟投资嘅啫，我哋唔系嚟侵略咁样讲埋啲咁嘅閪嘢咯。 九夫，你 佢话佢话唔系佢话咩啊嘛？佢话我哋澳洲系即系敏感啊嘛，对呢啲事 系、 啊、我哋 系。我哋系嚟投资嘅咋，我哋嚟搵钱咁样咯。 呢啲。鬼呢啲牛头角啊牛头角纯粹都知道，其实好多年前已经开始做呢样嘢啦。我好多集之前咪提过一个叫做嗰时有一个变节咗嘅陈 用 林， 喂 陈用林啦、 啊，所以我咪话老师又中咯。我哋讲完之后，佢 我哋讲完之后，佢又发表咗篇嘢啦，即刻系嘛？我嗰时话我嗰时问佢话，因为呢条友静咗，系咪失踪咧？咁样即系咁，但系喺唔知两个礼拜之前咧，佢就。铺咗篇嘢出嚟啊嘛吓， 哦系啊系系 你， 我睇过 呢篇， 我哋唔讲佢失踪咁多年嘅，突然间我哋一讲开佢就走出蒲翻出嚟， 老师又中， 老师又中，呢单嘢就系咧，即系其实我而家呢单嘢就系佢就踢，基本上佢系用六。点嚟踢爆中国喺澳洲嘅居心？ 嗰啲狗咧，系咪学埋啲共产党嗰啲手法咧？ 你系咪想我今集又爆料啊？即系热狗， 讲翻我哋 系啦， 讲翻唔好 side check 咗， 系啦，唔好 side check 啦。总之就即系其实阿陈生咧，就喺佢篇文度咧就列出咗六点。中國會點樣利用澳洲嚟即係做自己嘅戰略嘢咁樣啦？即係第一就係、是、就係令到澳洲唔會真係幫美國啦。即係例如喺即係喺呢個叫即係譬如中國真係要攻打台灣同埋南海局勢嗰度啦，係啦，咁就即係佢覺得澳洲就唔一定要表態嘅，但係要 back up 佢咁樣咯。系啦，咁就即系就佢又讲出即系中国咧系即系有计划地同埋有系统地咧嚟 infiltrate 咧嚟沟探澳洲咁样啊，利用佢嘅软嚟 expand 佢嘅 soft power。咁 soft power 即系你其实你两位觉得中国嘅 soft power 包括咩咧嘅软实力？即系除咗北姑之外啊， 夺命西咯。 屌，我话除咗北姑之外，你聋噶？屌，真系。 在这个那些 trade 方面咯，即是那些贸易上面。 没错啦。即是你有阵时呢，譬如呢你上了 Facebook 多呢，有阵时你睇到啲广告系即系佢话咩 explain， 即系 will teach you the benefits of trading with China,opening the Chinese market, 诸如此类咁样咯，即系鸡髀打人咯。是啦。 不是我觉得不是只 trade 譬如佢哋开好多公司嚟买楼咯。买晒呢啲地嗰啲咯，其实都系一种手段嚟㗎嘛。 人粮咁样 啦，呢个其中一种，但系佢最主要咧就系话透过一啲即系商会啊，成咧 就招商 啦，同澳洲一啲商，即系澳洲嘅有钱或者嗰啲即系嗰啲大公司咧有啲关喺度咧，咁你有利益喺度咧，好多时你澳洲嘅政坛都系受呢啲影响噶嘛，咁你同佢做紧生意嘅时候咧，咁样你如果即系变咗你有啲嘢系。越嚟越依赖佢咯，咁啊，你因为澳洲已经系同中国嘅最大嘅贸易伙伴嚟噶嘛，咁有好多嘢你变咗系佢喺政治上或者成咧喺都系仍然系要tie住美国。 我之前我睇咗一篇文章好好笑、哦，跟住唔知啲左交嗰啲写嘅，跟住话we should trade with China not US 。 睇得多坏脑啊，唔好睇埋啲咁嘅嘢，我即系警告你啊，唔好。边个 post 出嚟要落地狱啦？系啦，咁就即系佢讲话，除咗用软实力嚟即系嚟控制澳洲主流社会啦，咁佢就话即系呢啲咁嘅中国嘅 lobbyists 咧，仲即系同即系洗澳洲社会脑，咁就觉得即系中国如果有朝一日会唔买我哋嘅澳洲嘅 resources 咁咧，我哋就冚包散啦，咁样咯。系啦，咁就即系，咁呢篇文章仲讲过啲即系呢个叫做喺其实喺 early 嘅 2000s 已经开始咁样啦，咁就即係由即係令到澳洲就对广东最广东省就即係做唯一一个 sole supplier of 呢个叫做LNG 啦 ,light natural gas 啦，即係原来喺广东省放嘅屁係澳洲嚟嘅，即係因为佢哋原本係喺印尼度攞㗎嘛啲屁，係啦，咁就仲有就即係呢样嘢就呢、這个叫做咁、即係其实呢篇专访嚟嘅，咁就阿陈用林就喺05年嗰陣就话中国有超过1000个间谍同埋即係情报人员喺澳洲咁样啦。咁就阿边个啊陈生就讲咗我哋成日讲嘅一个 point， 即係喺中国人社会啦，即係每一个人都系一个可以叫情报对象咁样啦。係啦，咁就话即係起碼有，即係總之佢就係話呢個叫做喺咁多年喺天安門事件之後有四萬個叫做嘅Chinese students Australia 就即刻有 citizenship 啦，咁就之後仲有100,000咁樣咯，係啦，咁就即係其實就即係講即係佢都係 strengthen 翻我哋成日講嘅嘢啦，即係人人都是間諜，即係越唔起眼嗰啲就根本就越係咁樣咯。 同埋除咗呢个喺嗰啲社团啊，即係啲社团入面有呢啲咁嘅人之外呢，其实喺呢、這个啲学校入面都有㗎。即係学校。 係啊 ,Four Corners 呢有讲啊，大学生啊，佢话呢佢哋即係咪成日你记唔记得之前咩李克强嚟，跟住咪有啲人拉晒 band 啊啲打。 欢迎㗎嘛。 喺 Four Corners 呢访问呢话呢，原来有啲咩社团呢俾钱嗰啲大学生出嚟揸 band 啊。即系好似蓝丝咁噶，系啊， 大把啦。如果咪够得闲， 喂呢样嘢我记得之前我咪讲过咯。我都话嗰啲有嗰啲咩有好多学有好多留学生咁热心去入嗰啲咩学生会咩开学留学生会嗰啲做嗰啲乜嘢咧。其实即系我唔系全部都系，但系有起即系中间系有一啲咁样嘅人安插咗喺度嘅吓。咁有啲人咪啲人除咗系即系仲系我所讲话系呢个影响呢个澳洲政坛之外，或者喺呢啲咁嘅嘢之外咧，仲有一个作用就系咩咧？就系监控呢个喺中国大陆嚟嗰啲流亡人士，或者一啲系喺呢度嘅即系嗰啲官二代 嘅行 踪。人系啦，佢即系佢系收咗料翻去，咁佢啲痛脚可以俾你揸住噶嘛？同埋咧，譬如呢度啲法轮功啊。同埋啲藏毒嗰啲人咧，譬如有啲咩咧，佢系会运咗啲人喺度，譬如佢哋有啲，譬如有啲法轮功去有啲咩活动嘅时候，咁佢哋又会汇报翻去噶嘛。咁啲藏毒嗰啲，有时候你哋有冇见过啊？即系啲西藏人咧， 有啊，好多游行噶嘛，啲 Tibetan 系啦，有时系啦， 好多游行 嘅游啊，系啦，咁你如果你留意一下，或者你参加啲游行之后，你发觉即有啲人咧，有啲系你 有啲大家食。 有啲人喺度喺嗰啲附近啊，或者喺嗰啲混咗个队伍入面咧，嗰啲有啲系嘅 吓。因为睇我之前有啲人咧偷拍到咧，话有啲友咧个样好古怪咯，即系佢哋唔似一般游行人士咯，同埋你同佢倾偈咧，佢哋好似好怪咁咧，嗰啲就 好避忌，好避忌， 系啦系 啦 系啦， 系另一面咁样噶嘛。 系啊系啊，嗰啲系间谍嚟噶嘛？电话 系，但我唔知有冇同你讲，我唔知有冇同你讲过咧。喺旧年唔知旧年定前年啊，系嘛？咁我咪有一次去过阿 Nick Fox 嗰度，佢咪嗰阵时佢咪去示威嘅。 阿猫即系嗰招啊嘛，放我哋飞机啊嘛，咁我哋戆鸠鸠咁出咗去啊嘛，咪嗰招。 唔系嗰次啊，唔系一次你哋唔喺度啊，嗰次系得我去嘅咋。咁嗰次即系其实我去下 Nick Fox 嗰次啊 ，Auction 踩场， 唔系 Auction 啊，喺个雪梨领事馆啊，即系中国领事馆。 哦，系啊，你第一次见 嗰次啊， 你第一次见 系啦。咁 系点啊？ 咁嗰次咧，我系见到有个嗰啲中国籍嘅女子啦，喺度大嗌即系侮辱中国人嗰啲口号啦。咁、其实佢係想搞事㗎，嗰、那个系 agent， 即系啲 agent 嚟㗎，即系嗰啲系大陆嘅 特工， 有任务喺身㗎，係啦，咁呢就 即系 不过佢系渣啲，佢俾我睇，俾我睇穿咗系。佢但系佢即系我哋即系喺嗰度之前咧，佢系喺度大声嗌，即系佢系挑拨啲反华嘅言论啦喺度啊，即系佢好似系。佢睇落以为系站咗喺 Nick Fox 嗰边咁样做嗰啲嘢啦，其实就唔系嘅，其实佢系想挑拨嗰个 嗰样嘢，咁等啲新闻记者影咗出嚟咧，咁就啦，系咪咁即系有啲咁嘅嘢喺度咯？咁但系嗰个人士喺示威后嗰阵时候咧，走埋嚟问我哋，即系问我啊，同埋问我同我老婆啦，咁样我喺当时喺度啊，同阿 Nick 倾紧偈咁啊，佢问我哋系咪中国人啊？你边度嚟啊？我哋香港嚟咁啊，佢喺度讲呢边讲咩噶？香港即系中国啦，我老婆夹翻佢咯，香港点系中国啫？香港就系香港，我香港系英国管治嘅，系嘛？咁即系佢咁即系咪露咗喊咯？即系佢系嗰啲咁嘅人咯。 你话你系日本鬼子，唔系？但系 你个澳籍华侨，你系 你讲明 系系阿 Nick 同阿 Nick 一齐有啲话中国人喺度嘅咧，咁样即系中国人面孔啊，即系华人面孔喺度咧，咁样咁佢就走埋问我哋系咪？错 了， 边度入？ 系啦， 咁我一香港嚟，佢即刻好似起晒火、扯晒杠咁样，好似话：香港即系中国啦！咁我真系屌佢啦，香港即系中国啊嘛！系咯，咁所以话其实呢啲系无处不在咯。所以话佢嗰啲，譬如呢啲阿 Nick 嗰啲示威都有啲咁嘅人喺度附近，可能喺呢度监视住啊咁。即系连呢啲咁细小嘅嘢都会有噶。 我就觉得咧，即系咧，头先未开麦都讲噶啦，即系你有睇《无间道》咧，两个，即系当一个人好专心咁做紧一啲嘢，又好似望紧你咁样，嗰啲就系卧底，即系我觉得好卧底系越唔似嗰啲咧，就根本就系啊，即系越冇嘢嗰啲人，你越要防佢，即系咯。OK， 下一条题，时间唔系好多啦，咁就即系呢个叫，即系其实 James Packer 都即系我你知我喺个 group 度成日笑 James Packer 噶啦，即系呢个澳洲第一二世祖啦，即系赌场同埋传媒大亨嘅叫一个叫即系太子。 但系我觉得我其实睇落佢系一个戆鸠仔嘅，佢即系我初初觉得佢好 smart， 其实而家我觉得佢系戆鸠仔， 成日俾鸡玩，俾鸡啄。 一个 戆鸠 仔，其 实 我 觉 得佢 咁就即系 OK 啦，系啦，咁就即系 James Packer 除咗呢个 钱多嘅戆鸠仔， 投资 network 厅失利，唔系其实啲钱都唔系佢嘅，佢要分，佢而家佢同佢家姐打官司系要分钱俾大家，要分钱俾家姐噶嘛，分完之后佢唔系好有钱嘅啫嘛，系咯，咁就即系 James Packer 除咗 network 厅失利之外啦，跟住又感情触礁啦，即系同埋 Mariah Carey 结唔成婚啦，咁就而家就即系其实你。有一样嘢就系、是你有睇你知啊猫姐，我好崇拜我师兄何猷龙噶嘛，系咪？ 系 Lawrence 啊， 系 Lawrence， 好崇拜佢噶嘛，系咯。咁佢就即系其实早前就阿 James Packer 咧就卖晒自己手上嘅 Joint Venture 股份咧，就俾阿何猷俾卖翻俾何猷龙嘅。咁因为佢哋之前都喺澳门就即系大举投资酒店咁样啦，即系新嘅 Studio City 啊，同埋喺俄罗斯都有投资即系赌场酒店咁样嘅，系啦。咁就即系其实点解阿 James Packer 会卖走呢只真系金蛋俾翻阿何猷龙咧？即系其实澳门嘅赌业喺今年其实好翻少少嘅，不过即系叫都唔系咁好咁样啦。就即系据闻系一个政治压力嚟嘅。咁就咩政治压力咧？咁就旧年即系 Melco Crown 啦，即系呢个基本上系澳娱同埋 James Packer 嘅 joint venture。咁就佢嘅。喺强国嘅销售部员工咧，即系卖，即系负责揾客仔啊，卖泥马啊，做贵宾厅嗰成条签咧，就喺强国俾人拉咗。咁你知强国系唔可以即系从事，即系你连赌片都唔捻拍得噶嘛？咁你班友喺度拉客，咁其实系咪扑街咧？咁就即系 戆居咯，咪话佢其实佢应该请啲客坐贵宾坐专机去澳门倾， 喺飞机度讲都得啦，系咪先？ 我系咗白痴咯， 唔系咪我同你食饭讲过呢单嘢？ 系咯，白痴咯， 佢就系啦， 或者你开架船出公海啊，吹啊，系咪先？你可以开架船即系最平啦。 但系巴拿马总统同北京有啲交情噶， 唔系巴拿马，你开去公海都冇人冇网管 啊！你唔明我呢个 gag 啦，算啦，即系巴拿马系。呢几日就同台湾断交嘛，同北京建交嘛，咁即系我 說。你有冇听 Doctor 啊？正喎，唔使俾钱喎，咁即系好喎。 咩系？输一带一路输出贪腐嘛，我有听，真系。 系啦，咁总之即系拉咗18个人啦，咁呢18个人都会俾人告咁样啦，咁就即系呢个叫做，其实就呢单嘢咧，阿 Lawrence 喺个记者会度咧，基本上佢系暗闹 James Packer， 你啲咁嘅澳洲佬唔了解中国国情，喺度乱鸠咁鸠扯做生意，你而家累捻死我，你卖捻翻呢啲股份俾我，我日本开赌啊！你有睇嗰单新闻啦？总之就系即系澳，即系你话澳洲佬好想入呢个中国市场，又好想即系揾 partner 去做，即系做呢样做嗰样，但系都系嗰句啦，你唔够中国人斗啦，所以你班友投共系冇好结果嘅，系啦。嗱，我又俾监制屌啊屌一铺一集节目俾监制屌两镬都唔系咁好啊，阿监制。阿监制咧就要我继续做雪梨的美食家，咁雪梨的美食家今集咧就系讲叫雪梨嘅港式甜品啊，系咪啊？咁就即系呢间，即系其实上个礼拜我同猫姐去食饭啦，约阿猫姐食饭咧有一日系啦，咁就去 Hershey 就食咗上次嘅时代革命啦，系啦，咁即系介绍嗰间港式茶餐厅，咁个阿猫姐你个铁板得唔得啊？ 我铁板几好啊，不过我都细咗少少咯，但系佢味道 O K 噶啦。 啲肉新鲜啊 ，O K 嘅啲嘢。你嗰、那个你觉得个焗饭好唔好食啊？ 非常正系啦，但系即系你话非常正咧，即系只不过系澳洲嚟讲算正咯，同埋美国嚟讲算正啦，但系即系加拿大嘅都系同加拿大争好远系啦。咁就阿监制就要讲话讲甜品啊嘛，咁我哋之后就去咗食甜品啦。即系其实喂，简洛夫啊，澳洲系咪好？雪梨系咪好少啲港式甜品铺嘅？ 好少嘅，咁我好多年前就见过有一间开咗冇几耐执鬼咗。即系 我系咪唐朝嗰间？你讲嗱，我记得 City 就开咗间唐朝嘅，又执咗啦。最我嚟啱啱嚟嗰阵咧 ，Kingsford 有一间嘅，我唔记得咗嗰间叫咩名嘅，但系嗰间咧，嗰间都顶咗好几年噶，都后屘都执咗。 因为佢咁嘅点解我雪梨咁即系做唔到，即系我觉得系话即系你即系港式茶餐厅都做得到，但系港式甜品店真系几难做嘅吓。 你乜走音？ 你咩啊？唔系 你走音？ 唔系喂你，因为我就冇基本上都冇乜即系试过嘅。咁你哋有冇话试过啲边度有啲港式甜品啊？有喺雪梨？ 嗰晚同阿猫姐去咗 原记， 去咗 Hershey 原记，你食咩？我唔记得咗。 我食咗个杨枝甘露。 杨枝，你觉得点咧？ 我觉得嗰啲鹿油咧，肯定系罐头咯。系啊，好硬啊！ 系咪太甜啊？即系糖水浸到系十。 唔系啊，佢用雪糕沟嘅 ，vanilla 系雪糕沟嘅，佢都冇乜点落，佢唔甜啊，我都唔算好甜噶啦。但系你食得出佢嗰啲嘢系罐头咯，系啊。 咁我食咗个。 咁佢个喂佢个 menu 系点噶？即系会唔会系比较多啲花款啊？因为我所知就香港啲甜品店好鬼多花款。 嗰间都算多噶啦，佢又有嗰啲西米款、凉粉款，跟住又有嗰啲咩姜汁奶啊，又有红豆沙、绿豆沙啲食有啦，渣渣啲啦，都算多噶啦，有两页 menu 噶。 我四五十个 item 啦，系咯， 系咯。 哇，都算多，因为其实点解佢即系我觉得喺呢度做甜品店点解咁难咧？因为你呢度嗰个客源少嘛，即系唐人鬼佬唔会帮衬你噶嘛，咁你只系可能喺唐人街或者啲唐人集中嘅地方先开到，咁你变咗个客流咁细嘅时候咧，你又唔可以咁多款咯。 你糖水咧主要系南方人食噶嘛，你啲北佬都唔食糖水嘅。 系吓，而家咁多啲强国人喺度啊！ 开麻辣仲多过糖水铺啦，而家周街麻辣火锅、四川咩鬼嘢啲。 同埋你糖水铺你唔可以全日咁开啊嘛，你茶记麻辣烫你可以全日咁开啊嘛。你糖水铺基本上系仲衰过面包铺你卖蛋糕咁，你仲有其他 bakery 嘅 big item 可以卖啊嘛。你糖水铺你每日开得嗰几个钟，咁你不如唔好开啦，系啦， 系咯，系咯。 咁 其实都好难生存㗎啦，糖水铺，所以呢度都食糖水除咗自己煲之外都好难话。 唔係有啲糖水铺呢，我见过呢，佢夹埋其他人买㗎，譬如佢一个咖啡咁嘅，佢夹几样糖水咁囉。 佢我知 City 有一间咯 ，City 最近开咗有一间，但系好卡嘅。唔系，其实 City 有两间嘅，一间就喺 George Street， 就话自己香港 XX 甜品咁样，但系佢啲 menu 全部系简体字噶咯。咁你向咩讲啫？收档啦， 系啦， 系，唉，咁啊，最后一分钟啦，咁仲有冇嘢补充？你哋 有，我想问下你哋，即系除咗正话你讲个 mention 嗰间糖水，就系喺 Hershey 啊，系嘛？咁仲在雪梨還有一些什麼地方的糖水店啊 ?Chatswood 有一間 ,Chatswood 在我未去過那間嘢，因為那間嘢開的糖水店收九點啊，你見過未嘅真係。Chatswood 橫街有一間，在那間叫什麼鬼，即是台灣店隔離有一間啦，係啦。咁就同埋 City 有兩間咯 ,City 一兩間都 係。喂，嗰啲食台式嗰啲算唔算糖水先？有一間呢連鎖店嚟，唔知你知唔知嘅。 賣刨冰㗎嘛。 系啊系啊系啊，嗰间叫咩名？嗰间算唔算糖水铺？ 都算系嘅，因为佢啲系台湾嗰啲啊嘛。咁我前嗰一年到咧开，即系都开好开到几多嘅，但系咧而家发觉又少咗，有啲执咗。 因为冬天啊，嗰间嘢夏天先多人食噶。 Eastwood 咪有一间咯 ，Eastwood 条大街嗰度有一间嘅，系咯，就系嗰间台湾连锁铺咯。 嗰间唔系好掂啊！嗰间好拍乌蝇啊！而家佢初开嗰阵时咧，都好多人去嘅，即系可能新市坑嗰时候多人去嘅。 同埋 糖水铺系好难做嘅。你冬天又即系你始终都唔系一个咩啊嘛，都系你开茶餐厅、开嗰啲开面铺咁，都系即系你成日都有去做生意嘛。嗰啲通常你都唔会早餐你唔会食个甜品咩？早餐 同埋会唔会加上你觉得会唔会系经济唔好咧？啲人不如有钱都食饭咯，食啲糖水啦。 乜同埋 又唔系？是嘅，我但系个问题就话你嗰、那个即系主要都系 文化唔喺度咯， 系 个文化唔喺度， 系咯， 唔系因为澳洲人就好多时，譬如你话食完饭咁，多数去饮酒杯饮一巴酒，又去酒吧饮杯酒咁样噶嘛，唔好似即系香港人啊、哎、九冲食红豆沙啊，食汤圆咁样噶嘛，个文化都唔喺度。同埋咧，喂嗱，即系其实都够钟啦。阿蒋乐夫，你系咪话即系澳洲因为个客源唔好，所以个 menu 一定要细，因为佢冇理由红豆啊、西米啊、西瓜啊、蜜瓜啊剁晒喺度咁样俾你噶嘛？ 系啦，咁你摆喺度，你个客冇咁多嘅时候，你摆咁啲你嗰啲嘢要整定啊，咪你红豆你都要煲定啲红豆啊，成啊系嘛？咁你又唔即系红豆，可能你主要嗰啲嘢即系热即系大路啊、热门嗰啲嘢，可能你会有咯，但系你又唔似香港可以好多。唔同嘅款式咯， 因为香港香蕉船都有几廿种玩法啦，真系。嗱，喂，最后一条问题，嗱，即系都够钟啦。喂，你知唔知日清味味宝系咩？日即系嗰啲即食甜品啊，澳洲雪梨有冇得卖？一包嗰啲啊？ 呢个唔知。 唔、就、系、是、应该嗰啲买嗰啲日本货啲应该有 嘅。唔系日清味味宝香港嘢嚟嘅，屌，其实好閪嘅，香港人整嘅，即系系啦，即系譬如即系雪梨嘅听众，如果系就系、是、啊，仲有啊，讲翻嗰两碗嘢，嗰两碗嘢唔平嘅，两条友食咗廿皮嘅，系啊，咁 系啊，一碗嘢都$10啊，好贵我觉得。 系啊，咁 好细碗嘅啫，佢唔系大碗嘅喎，系啊。 系啊，我嗰日食呢个叫姜汁撞奶系不提也罢，不值得 review 啊。系啊，落收皮咁，所以即系 如果俾你拣，你宁愿去时代饮红豆冰定去嗰间食糖水 咩啊？咩早知时代嗰餐 upgrade 要红豆冰算啦，早知 upgrade 咗佢算啦，真系唉激死咁啊！即系啦，即系总之就系、是、如果雪梨听众想揾港式甜品嘅话，算够数啦，去唐人超市买日清味味宝食渣渣算啦，唉平。 唔系唐人超市咧有啲咧系日本仔出嘅嗰啲甜品咧，自己整嘅可以沟水嘅咋。 系啊，嗰佢话系即系你走去食嗰啲算，真系，唉，冇嘥钱啊。OK， 节目数时间到呢度啦，系啦，咁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集再见，拜拜。 OK， 拜拜。